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保卫省、人民保安省、中央检察院联合声明发布后，我国军民都禁不住满腔愤怒，并表示决心毫不留情地消灭那些犯下特大型罪行的敌人。朝鲜人民六军军官韩成国说，朴槿惠逆贼和李炳浩一伙为实现自己肮脏的体制统一野心而无恶不作，甚至贸然策划一种谋害我国最高首脑部的恶毒阴谋。他们是触犯我国刑法、负有对待刑事责任的特级罪犯，理应处以极刑。金日成金政治主义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书记朴哲民、平壤金正书骚丝厂工人朴一珠和温泉郡运河合作农场农场员白日民强调，朴槿惠、李炳浩等人间渣子竟然还活着，这令人咬牙切齿，应当以我国人民的名义对那些百般企图遮住天上太阳的穷凶极恶的逆贼，极绝处死。